如果

觉。天不是你的都不特别，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。我就收敛，再管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，我会又快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，我是对你有感觉，我是对你有感觉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而脚步赶走的流眼泪，让你靠近，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。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，明明是该表达邂逅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爱上你了，对不起，满清白马翻天烧红，爱我别放过我，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我想我。Oh no， 没时间寂寞。如果几天没斗嘴，全身感觉都不太对，我早就习惯你出招，我奉陪。我们总是爱作对，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？好想跟你每一天天天幸福。No， 下次看影片换我选，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？找不该走的流眼泪，让你靠近，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。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，明明是该表态时候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爱上你了，对不起，满气拍马翻天笑吼，爱我别放过我，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我想我。 Oh no， 没时间寂寞，想要见见家伙，像中老板的货，好不容易胆子够偏偏词穷，全世界都在沉默，直到你说答应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每分每秒快乐的沉默。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，明明是该表态时候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爱上你了，对不起，满心白马翻脸烧红，爱我别放过我，把你当作 What I say I love you， 我确实很在乎，一定让你非常感。 心跳快得很可怕，呼吸大到有气压，手心冒汗可以狡猾。生活变四个漫画，喜怒哀乐被放大，身不由己没有办法。怎么可以这样，怎么可以这样疯狂，怎么可以这样，怎么可以这样爱超出了想象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，超喜欢你，不能分离，我只相信这个真理，百步荆棘万夫莫敌，我超喜欢你。我慢慢不能清醒，从未不想清醒，根本不用清醒这个恶作剧。想要对你说的话，身体一体我表达，一旦爱了不能作假，一度觉得很头大，怀疑细胞有偏差，可是爱了没有办法。就是可以这样，就是可以这样疯狂，就是可以这样，就是可以这样爱超出了想象。喜欢你，书放在心里，好久的秘密，我不敢告诉你，甚至没有勇气说服我自己。我问问上帝，不肯突破我们之间距离。站在原地，有意往前一步，又怕吓到你。我号称黄金右脚，横着天下无敌，自由来去，怎么踏进就进去，马上败在你手里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。 好像童话里面